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虚拟机，你在云上拿到的计算机是什么样的。那上世纪的60年代呢，计算机还是异常昂贵的设备。实际的计算机使用需求呢，要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机特别贵，我们尽可能让计算机忙起来，一直不断的去处理一些计算任务，不然就浪费了。第二呢，很多工程师想要用上计算机，但是呢，没有能力自己花钱去买一台。所以呢，我们要让很多人可以共用一台计算机。为了应对这个需求呢，分时系统计算机呢就应运而生了。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一个小公司或者小机构，你都不需要花大价钱自己去买一台计算机，你只需要买一个输入输出的终端，就好像一套鼠标键盘显示器这样的设备，然后通过电话线连到放在大公司机房里面的计算机就好了。这台计算机呢会自动给程序或者任务去分配计算时间，你只需要为你花费的计算时间和使用的电话费线路去付费就可以了。比方说呢，比尔盖茨中学时候用的学校的计算机，其实呢就是一个极易的分时系统，学校里只有一台终端。那我们现代的公有云上的系统级的虚拟机呢能够快速发展，其实跟分时系统的设计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呢其实就来自于电商巨头亚马逊大量富余的计算能力。跟国内有双十一一样，美国呢会有感恩节的黑色星期五啊、网络星期一这样的节日，这样一年一度的大型电商促销活动呢，在几天的活动时间里，就会有大量的用户去进入亚马逊的网站，看商品、下订单、买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整个亚马逊需要的服务机器计算资源可能是平时的数十倍。于是呢，亚马逊就得按照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用户访问量来准备服务器资源。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年的365天里呢，有360天这些服务器资源是大量空闲的。要知道这个空闲的服务器数量不是一台两台，也不是几十几百台。那根据媒体的估算呢，亚马逊的云服务器 AWS 在2014年就超过了150万台。到了2019年的今天，估计已经有超过千万台的服务器了。平时有那么多闲置的服务器呢，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呢，亚马逊就想把这些服务器我能不能给租出去。出租物理服务器呢，当然是可行的。不过呢，就是不太容易自动化，也不太容易面向中小用户。因为呢，如果我直接把这个物理服务器给租出去啊，意味着亚马逊只能进行服务器的整租，这样呢，大部分中小客户就不愿意了。为了节约数据中心的空间呢，亚马逊实际用的物理服务器多半是强劲的高端的8核甚至是12核的服务器。那想要用这些服务器的中小公司呢，起步往往只需要一个 CPU 核心甚至更少资源的服务器。那一次性让他们去整租一台服务器，就好像你刚从大学毕业，哎，想要租个单间，结果呢，他告诉你，你只能把整个别墅给租下来。这个整租的问题呢，还发生在时间层面。物理服务器里面装好的系统和应用啊，不租了，我要再给其他人用，就必须清空里面已经装好的程序跟数据，得做一次重装。如果我们只是暂时不用这个服务器了，过一段时间又要租用这个服务器，那数据中心服务商呢，就不得不先重装整个系统，然后再租给别人，等别人不用了，再重装系统，租给你，特别的麻烦。其实呢，对于想要做服务器的用户来说呢，最好的体验不是租房子，而是住酒店。我住一天呢，我就付一天的钱。如果我们这次全家出门人多呢，我一次性就多订几间酒店房间就好了。而这样的需求呢，用虚拟机技术来实现是再好不过了。虚拟机技术呢，能够让我们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同时运行多个虚拟的服务器，而且可以去动态分配每个服务器占用的资源。对于不预运行的虚拟服务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虚拟服务器给关闭掉。这个关闭了的服务器呢，就和一个被关掉的物理服务器一样，它不会再占用实际的服务器资源。但是呢，当我们重新打开这个虚拟服务器的时候呢，里面的数据和应用都在，不需要再重新安装一次了。那虚拟机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下面我就带你具体来看一看它的技术变迁过程，好让你更加的了解虚拟机，从而更好的使用它。虚拟机技术呢，其实就是指在现有的硬件的操作系统上呢，能够去模拟另外一个计算机系统的技术。而模拟一个计算机系统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不能算虚拟机技术，而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模拟器。那模拟一个计算机系统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去兼容这个计算机系统的指令集，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应用程序跑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上。这个应用程序呢，可以识别我们想要模拟的计算机系统的程序格式和指令，然后呢读取出来一条条去解释执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原先的操作系统叫做宿主机，就是 host，把能够有能力去模拟指令执行的软件呢叫做模拟器，也就是 emulator。 而实际运行在模拟器上被虚拟出来的系统呢，我们叫做客户机，也就是 guest VM。 这个方式呢，其实跟我们运行 Java 程序的 Java 虚拟机很像，只不过呢 Java 虚拟机运行的是 Java 自己定义发明的中间代码，而不是一个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的指令。这种解释执行另外一个系统的方式呢，有没有真实应用的案例呢？当然是有的。如果你是个安卓开发人员呢，你在开发机上跑安卓模拟器，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喜欢玩一些老游戏，可以注意研究一下，很多能在 Windows 下运行的游戏机模拟器用的也是类似的方式。这种解释执行的方式的最大优势呢，就是模拟的系统呢可以跨硬件。比方说呢，安卓手机用的 CPU 是 ARM 的，而我们的开发机用的是英特尔 X86 的，两边的 CPU 指令集都不一样，但是一样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你想玩街机游戏，街机的硬件早就停产了，你自然只能选择 MAME 这样的模拟器来玩。不过呢，这个方式也有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个是呢，我们做不到精确的模拟，很多的老旧的硬件的程序运行呢，要依赖特定的电路乃至电路特有的时钟频率，想要通过软件达到 100% 的模拟呢，是很难做到的。第二个缺陷就更麻烦了，那就是这种解释执行的方式呢，性能实在太差了，因为我们并不是直接把指令交给 CPU 去执行的，而是要经过 emulator 的各种解释和翻译的工作。所以呢，虽然模拟器这样的形式有它的实际用途，甚至为了解决性能问题，也有类似于 Java 当中 JIT 这样的编译优化的方法，把本来解释执行的指令呢，编译成宿主机 host 可以直接运行的指令。但是呢，这个性能还是不能让人满意。毕竟呢，我们本来是想把空余的计算资源租用出去的。如果我们空出来的计算能力呢，本来算是个大平层的话，如果模拟器跑，结果算出来说，诶，能够租出去的计算能力就变成了一个格子间，那我们就划不来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虚拟化技术能够克服上面的模拟器方式的两个缺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放弃掉模拟器方式能够做到的跨硬件平台的这个能力。因为毕竟对我们真的想要做的云服务器里的服务器租赁业务来说呢，中小客户想要租的也是一个 Xfile 的服务器，而不是一个 ARM 的服务器。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希望这个租用的服务器用起来呢，跟直接买一台或者租一台物理服务器呢没有区别。作为出租方的我们呢，也希望服务器不要因为用了虚拟化技术而导致在中间损耗掉太多的性能。所以呢，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叫做全虚拟化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物理服务器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上去跑一个完整的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客户机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怎么在一个操作系统上再去跑多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呢？答案就是呢，我们自己去做软件开发中很常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去往里面去加一个中间层。在虚拟机技术里面呢，这个中间层呢就叫做虚拟机监视器啊，有时候呢我会叫它 VMM， 也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更多的呢我们会叫它 Hypervisor。 如果说我们宿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房东的话呢，这个虚拟机监视器呢就好像一个二房东。我们运行的虚拟机呢都不是直接和房东打交道，而是要和这个二房东打交道。我们跑在上面的虚拟机呢会把整个的硬件特征都映射到虚拟机环境里面，这包括整个完整的 CPU 指令集、 RO 操作、中断等等。那既然需要通过虚拟机监视器这个二房东，我们的实际指令是怎么落到硬件上去实际执行的呢？这里有两种方法，也就是 Type 1和 Type 2这两种类型的虚拟机。我们先来看看 Type 2型的虚拟机。在 Type 2型的虚拟机里呢，我们上面说的虚拟机监视器呢好像一个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软件，你的客户机的操作系统呢会把最终硬件用到的所有指令都发送给虚拟机监视器，而虚拟机监视器呢又会把这些指令再交给宿主机的操作系统去执行。这个时候你就会问了，这和上面的模拟器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分别啊，看起来我们只是在把模拟器里面的指令翻译工作挪到了虚拟机监视器里。没错，Type 2型的虚拟机呢更多的是用在我们日常的个人电脑里，而不是用在数据中心里，更多的呢是关注我们能够虚拟一个硬件这样的功能，而不是考虑它是不是足够高效。在数据中心里的虚拟机呢，我们通常叫它 Type 1型的虚拟机。这个时候呢，客户机的指令交给虚拟机监视器之后呢，不再需要通过宿主机的操作系统才能调用硬件，而是直接可以由虚拟机监视器去调用硬件。另外呢，在数据中心里面，我们因为不需要在英特尔 X86 上去跑一个 ARM 的程序，而是直接在 X86 上虚拟一个 X86 硬件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所以呢，我们的指令其实也不一定要需要做什么翻译工作，我们可以直接向往下去传递执行就好了。所以呢，指令的执行效率也会很高。所以呢，在 Type 1型的虚拟机里面，我们的虚拟机监视器其实并不是一个操作系统之上的应用层程序，而是嵌入在操作系统内核里的一部分。无论是 Linux 下的 KVM、XZen 还是微软自家的 Hyper-V， 其实都是系统级的一个程序。 因为虚拟旗监视器呢需要直接和硬件打交道，所以呢它要能够包含直接操作硬件的驱动程序。所以 Type 1的虚拟机监视器的程序呢往往会更大一些，同时呢它的兼容性也不能像 Type 2那么好。不过呢因为它一般是部署在我们数据中心里面的，硬件是完全统一可控的，所以这个兼容性呢倒不是个大问题了。虽然呢 Type 1型的虚拟机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硬件损耗了，但是呢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浪费掉的资源。在我们实际的物理机上呢，我们可能同时运行了多个的虚拟机，而这每一个虚拟机呢都运行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单独的操作系统。多运行一个操作系统呢意味着我们要多消耗一些资源在 CPU、 内存乃至磁盘空间上。那我们能不能不要多运行这些操作系统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呢我们想要的未必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全虚拟化的虚拟机，我们很多时候呢想要租用的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器，而是独立的计算资源。在服务器领域呢，我们开发的程序都是跑在 Linux 上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我们只需要一个能够进行资源和环境隔离的独立空间就好了。那么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的解决方案就是过去几年特别火热的 Docker 技术，使用 Docker 来搭建微服务也可以算是过去两年大型互联网公司必经之路了。在实践的服务圈的开发当中呢，虽然我们的应用环境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依赖，可能是不同的 PHP 或者 Python 的版本，可能是操作系统里面不同的系统库，但通常来说呢我们都是跑在同一个 Linux 内核上的。通过 Docker 呢，我们不需要在操作系统上再跑一个操作系统，而只需要通过容器编排工具，比方说像 Kubernetes 或者 Docker Swarm， 就能够进行各个应用之间的环境跟资源的隔离就好了。这种隔离资源的方式呢，也有人称之为叫做操作系统级的虚拟机，好和上面的全虚拟化的虚拟机呢对应起来。不过严格来说 Docker 不能算是一种虚拟机技术，而只能算一种隔离资源的技术而已。这一讲呢我们从最古老的分时系统讲起，介绍了虚拟机的相关技术。我们在现在的云平台上呢能够租到的服务器其实都是虚拟机而不是物理机，而正是虚拟机技术的出现呢使得整个云服务的生态得以出现。虚拟机呢是模拟一个计算机系统的技术，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呢叫做模拟器。我们日常在 PC 上进行安卓开发其实就是在使用这样的模拟器技术，不过模拟器技术呢在性能上实在不行，所以我们才有了虚拟化这样的技术。在宿主机的操作系统上呢运行一个虚拟机监视器，然后再在虚拟机监视器上呢运行客户机的操作系统，这就是现在的虚拟化技术。这里的虚拟化技术呢可以分成 Type 1和 Type 2这两种类型。 Type 1类型的虚拟机呢实际的指令不需要再通过宿主机的操作系统，而是可以直接通过虚拟机监视器去访问硬件，所以性能呢往往比 Type 2要好。而 Type 2类型的虚拟机呢所有的指令都要经历客户机的操作系统、虚拟机的监视器以及宿主机的操作系统，所以呢在性能上要慢上不少。不过因为经历了宿主机的操作系统的一次翻译的过程呢，它的硬件兼容性往往会更好。今天呢即使是 Type 1型的虚拟机技术，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性能浪费。我们常常在同一个物理机上跑上8个10个的虚拟机，而且这些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呢都同时同一个 Linux kernel 的版本。于是呢轻量级的 Docker 技术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Docker 呢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操作系统级的虚拟机技术，不过 Docker 并没有在独立运行一个客户机的操作系统，而是直接运行在宿主机的操作系统内核之上，所以呢 Docker 也是现在流行的微服务架构的底层的基础设施。那又到我推荐你读英文文章的时候呢，想要更多了解一点虚拟机 Docker 这样相关技术的概念和知识呢，特别是进一步了解 Docker 的细节，你可以去读一读 Free Code Camp 里面的 A Beginner Friendly Introduction to Containers, Reams and Docker 这篇文章。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在程序开发的过程中呢，除了会用今天讲到的系统级虚拟机之外呢，还会遇到 Java 虚拟机这样的进程级的虚拟机。那么 JVM 这个进程级的虚拟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出现的呢？今天我们讲到的系统级虚拟机发展历程中的各种优化手段有哪些是 JVM 中也可以通用的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